第二節翻嚟啊，講下啲海關問題。其實咧，我又唔係好明白。排嗰個就係番禺啦嚇，咁啊，南沙啊一個關，沙灣有一個關，唔係深圳嗰個啊。咁啊，一個有夜關，一個就有冇夜關。 冇夜關 係嚇，咁你咧就有陣時同一個關，佢呢度趕唔到啦，跟住走咗去沙灣，即係沙灣風又有各樣有，好似同一個關區咧四回。咁啊，馬逢江。佢冇夜关， 冇夜关，就要去四去四边 州，系啦，大家都喺度讲，为时间为时间所讲，咁啊咩都有，咁有啲关咧就唔知点解嘅，朝头早例唔捻做嘢，啊系到最后尾批咧放车嘅时候先放，好似头先所讲，潮州同汕头啊， 啊潮州啦，尤其是啦，因为咧汕头我真系唔知啦，点解我唔知咧？我去到咧，我就唔理嘅，因为我哋跟大队嘅啫。虽然我有嗰阵时打过个老细工咧，汕头帮嚟嘅。咁我哋就跟住成龙人咧，咁啊上汕头啦，边度食饭啊，边度集合啊，咁啊嗌住嗰个汕头群，咁啊上个汕头噶啦。咁啊去到佢哋有好似都讲过噶吓，有间有运输公司嘅，有晒床俾你司机瞓，有冷气嘅，有高床暖枕嘅，咁去到唔使理个，咁你又唔知。$100定几多钱咧？咁啊，喂，连嗰个内地司机帮你拆关、卸货、装货，第二朝封埋翻关翻嚟，摆低架拖头，连埋只柜喺你嗰个公司门口，你都未见过佢噶。你保胎各样嘢咧，都系佢搞掂噶，样样佢搞掂。总言之就，俾翻架车你咧，连个车内笼都抹到干干净净，真系冇得顶。咁啊，真系汕头海关我真系冇入过去。我系潮州海关，我系去过一次咁大，摆去车碗碗碟碟啦，喺一只廿尺柜咧就孭到，哇，重到不得了，22吨啊！咁我装完货，咁啊晏昼去啦，咁诶封下就关啦，大模私样啦，系咪啊？5点零钟仲唔走咁啊？坐下个钟，喂，司机食饭啦，啊食饭，食饭翻嚟继续坐噶噃。唉，人哋每晚夜晚10:30到啦，就封你走。我唔系啩？系啊，你朝头早7点去到都系今晚10:30啊。你9点零钟去到又系10:30，咁唔知点解？ 唔做咯。 哦，佢就系嗰个钟数放你走嘅啫。 唔做咯，其实好多海关都系咁噶。系啊，其实好多海关都系咁。吓、啊，譬如好似啊，我后尾做嘅就好啲啦。嗰阵时做石牌，广州。我啱啱嗰阵时咧就成有两间厂咧做水管厂，喺上高封关，唔知点解又系咁。我通常嚟个封晏就关，个司机查查，嗰个班人十封都晏就关，到最后尾又系夜关，永远都系嘅，唔知点解。 石牌咧，我就可能其实呢啲啦，我同你讲下先。其实好多时咧就同间厂有关系。如果你普通嗰啲咁嘅湿 Q 厂咧，就可能封夜关。如果一间大厂咧就唔同咯，成个一间厂有个报关组，8个报关员喺嗰度服侍你，全部海关都识嘅。你司机有咩事？出嚟场口同你攞本簿，嘣嘣声冲去， 搞掂 一声就搞掂走噶啦！你嗰啲喺个场入边啊，你眼望我眼啊，睇住人哋呢度入场嗰度走嘅，其实就大陆就好简单噶咋？你系咩人做？嗰间厂喺呢度， 个势力有几多？ 唔好讲势力啦，即系喺度嗰个排位，佢哋大陆就讲排位嘅，第几强企业啊？请我哋呢度几多工人？系咪啊？系咪大嘢啊？我哋搞唔搞得佢嘅？或者到时多佢嘅孝敬多唔多嘅啫，诸如此类啦。即系你报关员其实报咩关啊？报关使8个人，有几多本合同啊？咁有啲系负责联络海关，有咩事系啊？打个电话啊乜乜科长，我今日架车咧要赶住如何如何啦，俾佢走啦，听日截数啊，要赶选啊，咁咪就系咁，咁简单啫嘛。 每一笪地方咧都有啲叫做有啲报关咗特别有能力嘅。是特别有能力啦，即好似嗰时我哋做佛山咁啊，个车检场，自己车检场嗰个经理咪改革报关组，佢咪特别有能力咯。吓、 啊， 跟住自己做埋专线，啊收埋货上货，重上重落，啊自己做埋运输公司判俾你香港人做，又等于富士康海关都系富士康里边嘅， 系嘛？喺里面封关嘅啫嘛， 系啊， 都唔使理你，叫海关嚟啦，嚟封关， 系啊， 系咁样噶。咁但系有啲都话啦，强到点？即系我哋嗰阵时做肇庆咁讲，有间叫国桥鞋厂， 嗯， 台湾佬，几夜都要等佢冚家铲，即系好似。晚晚都讲到最后尾个一分钟，最后尾个两分钟，佢都有办法封到关。 嗱，点样呢？全部电脑你架车嗰啲司机簿乜嘢都出齐晒，单搞掂噶啦，就系封唔到条封条，就留低个海关喺度。你三你几点钟嚟到啦？我都等埋你，我同你挞条封条啦。嗱，佢个任务就系同你封嗰条封条嘅啫。咁要留个海关喺度，因为你间厂巴闭啊嘛。系咪啊？ 即系平时好多钱添。 系啊，饮饮食食啊，唔好讲啦。总言之就，你呢只柜赶嘅，我就无论如何都要摆个人喺度，等你架车入场。你入咗场，或者喺嗰个门口啊、入啊同埋出啊嗰度有登记有成，即系证明呢架车系入咗场封关嘅。咁我咪同你挞条思路咯。咁你咪走得咯。其实就系咁啫嘛。咁你话？嗰啲咩宴会有个海关，云浮有冇海关嘅？ 云浮有海关， 我唔记得咪云浮。 云浮嗰阵时新兴嘅海关，即系嗰阵时我做周老二，几夜都等你。嗰啲海关里面打紧麻雀，都等你车检场度。 咁样唔出奇啊！嗱，我就冇记清楚系咪云浮海关。即系都系嗰条线嚟噶啦吓，即系肇庆新兴啊，系 一 系啦，冇错啦。咁啊点咧？嗰啲司机去到封关封道咧，嗰啲风景区去晕晒。做成万蚊只柜，都唔愿去嘅，唔知几时走。朝头早我车咗佢，好兴做挂衣啊。挂衣只嗰只柜咧，装晒啲横通嗰啲衫咧，就 挂喺度， 唔可以接噶， 唔可以接，就要三下勾住佢，一辣都系。 系啦，专做挂衣嘅。咁啊，埋位嗰啲报关员就见到佢啲海关翻工啦，八点零九点钟翻工啦。啊，阿 Sir 嗰只柜到咗啦，嗯，得啦。咁啊，应咗你之后咧，就听日嘅事咯。听日咧，继续阿 Sir， 我求摆咗日啦。哦，好好好，我同你睇睇啦。嗱，咁啊，又听日嘅事咯。嗰啲司机咧，我听啲司机讲，嗱，我冇去过吓，我听司机讲嘅啫，我人八卦，听我讲嘢知噶。云浮有咩风景区我冇去过嘅啫，我去到我都唔愿去，根本我都唔喺个车上嘅。啊，嗰阵时就都未有电，好似有冇电话咧 ？call 我啦 ，call 我翻嚟。两机我就翻嚟噶，冇咩事唔好揾我，一失咗踪我司机都唔知去咗边，边得闲应酬你又喺个车场嗰度做乜嘢啫？嗱，咁啊呢个唔好笑喎，仲好笑真系啲忍耐力真系我唯一佩服嗰啲我哋嘅国内同胞嗰啲司机咧真系冇得顶嘅，佢揸嗰啲车可能去四会拍。马房港又唔顶啊，但系佢封云浮封嗰啲地方喎，喺嗰度话上嗰啲等选啦，咁都唔顶啊吓。同埋个老婆去，咁啊晏昼食饭，我哋又出去食饭噶。吓，佢个假底打边炉，两公婆。啊，我食完翻嚟，做咩咧吓？咁啊装下佢。咦，两公婆盘膝而坐。个老婆担张凳仔坐喺度，咁啊，有个 gas 炉啊，真系好顶人嘅，真系顶佢唔顺。咁啊，咁你嗰啲嘢喺边度攞出嚟噶？咁你打边炉生噶吓？喺边度买翻嚟嘅啫吓？我话冇问佢啦，我觉得好奇怪，咁点食噶？喺个架底打边炉，你真系吹佢唔涨。 有乜出奇啊？嗰时候新兴都话啦，成日都即系做遮厂嗰阵时，成日见到嗰班棍头拉喺个架底嗰度啊，有做吊床啊，啱啱好就到地下噶，佢知瞓觉又有两公婆就喺嗰度托喺个电池度搭条线落嚟，用个电饭煲煮饭，两公婆喺度食啊！ 啊，你讲起呢样又系，我又系相当佩服佢嘅。佢整张吊床佢都唔开个冷气，嗰个柜有柜啊，大佬。 冇错 啊，唔好挞着架车啊，老虎都停咗佢，咁就整张吊床瞓觉。其实真系呢啲，真系嗰种忍耐力、刻苦耐劳咧，真系。我除咗非洲嗰啲黑人嗰啲土著啊，仲跳紧球羽毛嗰啲之外咧，就好难再揾到嘅咧。喺我哋中国嘅伟大同胞有啦。完全就不怕辛苦，不怕艰辛，排除万难，争取最后嘅胜利。 冇错，最紧要钱 啊！ 即系你啲人话你香港人啊，点样巴闭啊？第一，如果你拍埋嗰啲，即系我哋嗰阵时好似有啲大陆司机咁，好似海啊嗰啲咁，揸个货柜，咁啊教喺度喺我哋度学识咗揸货柜啦。因为嗰阵时冇货柜牌啊，即系佢哋冇货柜牌嘅。唔识揸货柜嘅，其实好多识揸货柜嘅人因为有香港司机请咗啲棍头，由嗰啲棍头学识咗揸货柜，跟住即系做内做即系做内运嘅吓，行十万大山，全部超重，即系去广西啊，由呢、這个邵永叫啊，八攀佢十万大山咁样过，其实咧嗰班即系嗰阵时我哋嗰班司机咧，其实真系好本事，咁啊。海关我讲啦，我真系亲眼试过。其实我成日都觉得间厂有冇钱好重要。我做过一间厂，电子厂喺南海，塌咗思路，坏电脑，我你点都要走噶啦。啊，你知道大陆海任何海关都坏电脑噶嘛？ 啊，系啊，好劲！ 哇，屌你谂一个电脑好似～唔知点解嘛，科技先进啦，啊人脑啊唔知点，仲唔知咧个坏电脑，尤其黄即系黄村，屌你有咩逢眼咗都坏电脑，过十点钟坏电脑啊，日日如是，我唔讲呢啲，吸住我系赶，你坏电脑，俾翻本司机簿你嘅单，你行啊，叫你走啊，吸咗先佬锁咗你走，间厂俾你走，佢闩关噶啦。佢留人等电脑着，同你输翻入资料，等你皇宫过。 哎，呢样嘢啊，唔系出奇噶。你讲啊，谂翻起啊，唔系特别事故，系常有。好多车喺嗰个海关封完关落嚟，就全部冇晒电脑， 冇电脑噶。 啊，咁佢又唔查你车喎，冇脑啊，摆埋一边，冇脑啊，摆埋一边。譬如你太平仲太平嘅，咁咪又摆埋一边咯。 太平有网友话已经冇咗关啦。 啊，即系哦。 冇咗啦！ 呢个网友呢个最新嘅资讯吓，即系你总言之咧，你喺嗰个钟数或者嗰两个钟数封关落嚟嘅咧，去到皇岗可能感到又好咧，就全部就冇电脑，即系未输到落嚟嘅。个车都嚟到啦，你电脑嚟嘅，慢个车嘅，唔奇怪嘅吓。咁呢个摆喺度，个就你眼望我眼嘅咋。啊咁啊，俾个钟啊，又俾停车场钱咯，唔知夹玩到几时啦。今日搞唔到咪听日咯，啊听日搞唔到咪后日咯，啊唔知佢搞到几时喎？你嗰啲又好彩喎，可能嗰啲肇庆啊、四会即系始终都系关仔冇得架车啊。喂，东莞坏电脑好大镬噶，输唔到落嚟几多千几多百部车啊？嗰一两个钟头之内，成扎咁涌落嚟，成个口岸封咗你啦。咁又有条龙出嚟咯，根本入去入边，啲人都过唔到啲通道，咁点啊？ 定死晒 吓！咁、啊、你话喂，你摆埋一边啊？ 最惨嘅 边度嘢一边俾我摆埋啊？ 一入咗去嗰度，跟住佢话你坏电脑，你褪唔翻出嚟噶。后面嗰架又系东莞，咁就瓜晒咯。 啊！ 全部顶死晒噶啦，总之日日都坏电脑。我都话啦，我做黄村。唔知点解逢系封关又好，拆关又好，十一之后做嗰枕长嗰三个月。十一点钟就坏电脑，冚家产夜晚八点钟就开翻就着电脑。我话究竟系啲人去捻咗打麻雀啊，定系点样咧？因为我嗰阵时候我黄村真系唔知道，我申兴即系去到熟晒，直检关完，基本上一停低落嚟，后边又真系有间房度打麻雀嘅。 系啊，嗰啲即系偏远嘅海关，因为佢冇几多间厂嘅啫嘛。嗰啲大家嗰啲保关员啊、厂啊，同嗰啲海关啊好熟噶喎，大家都因为冇几多间厂，我日日都朝佢口晚见面嘅。 系啊，全部又系嗰度人。 啊，冇乜所谓噶，得，我打埋呢两铺同你搞啦吓，咁你又唔及得佢噶，总唔知佢话我同你搞，你就好执到啦。如果咪听朝同你搞啊。 系啊，我都见过嘅，啲关仔星期日系冇关嘅。 嗯。 但系佢打电话去药关，即系药果海关，特登翻嚟同你解决个问题都得。所以其实咧，我成日都讲，成个大陆喺呢啲中，我哋即系所谓中港车咧，系全部都系人治社会。 唔系，你唔好咁讲噶。你礼拜晏都嚟翻工咧，直头就系文明之师嚟嘅。我话俾你听，一冇一定。啊，佢为你解决问题，大佬，我休息噶。你唔好讲少啊，大佬。是不是你剝奪了人家休息放假的时间，我为你解决问题，你出到货，那你就应该整个奖，整个锦旗给他，就文明之师，还要加多前面两个字，先进文明之师。啊，他不单止文明，还是先进的。 是啦，没错，是先进。 是不是？ 是啦，没错。 啊，你这样不对，我告诉你，好像我这样啊。冇得顶啊，我爱国爱党。 是啦。下次回来。